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，这是上边四佛章已经介绍了，现在是第二释迦章。释迦章有五科，一个是开权，第二显实，第三即五住是方便。现在是第四科，简为敦信，敦信一时。简为敦信有两科，一是简为，就是简真为。第二呢，开除事宜，这是第一课简真伪。简真伪又分为两，第一，若不闻不知，非真弟子；第二，若闻不信受，是增上慢。现在是第一。舍利弗，若我弟子自为无罗汉，辟支佛者，不闻不知，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事，此非复弟子，非无罗汉，非辟支佛。又告舍利弗说："若我弟子，这个弟子两个字，弟子之礼，随顺施法，即道传灯，这个叫做弟子。"学居时候成为弟，学从师生成为子，这叫弟子，又是弟又是子，弟子。在《法华经》之前，因为众生上面说的这个五处乐是这个五住严重。这个五住严重，不想以直接说大乘，所以说方便十三，这个方便十三称机，跟众生的机呢，这个机缘相称符合，所以这个三乘人闻小乘教都能够随顺，都能够休息你看这个福说小乘教那个小乘人都证了果。那就成为弟子。那么现在五处的烦恼已经除了，证了小果嘛，那个二乘人，小果即除了，这个方便之道已经做到，方便之后就要显真实。因为什么道理呢？方便是权宜之计，暂时用用的，那么上了文小，你信顺。现在五住已除，要跟你说大，也应该信顺呐。 云开心说，云开心说，这就成为弟子。如果你要是真正是佛的弟子，自己以为我成了阿罗汉了，或者我已经证了辟支佛果了，不闻不知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是，这就是简，简呢，就是简便，又叫做简取。那么就是说，只要证到阿罗汉，证到辟支佛果，他一定会得闻如来方便去教化。他说就是不闻不知，这个不闻。不闻就是不闻教义，不知呢就是不知行义。非弟子就是忍离，教行忍，总结来讲就是迷的这个理。所以此中呢讲这个四义，教行忍礼，这个教行忍礼是通大小乘的，这个文字上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。这个阿罗汉辟支佛不闻不知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呢，就是他不信顺，现在正是要开权显实，说如来教化菩萨的事儿。如果你今天到了法会上不闻不知，那不是佛的弟子，也不是阿罗汉，也不是辟支佛。真正的阿罗汉辟支佛，他证到这个小果以后，他自然会感觉到我这阿罗汉是无生啊，你自己检查检查自己是无生不是无生呢？虽然是三界以内的见思喝断了，而界内的烦恼没有了。那么这界外的烦恼呢，那还有变异生死呢，那不是生吗？变异生死，生死浩然，只要你证到小果，自然会感觉到这一点。因为什么道理呢？这个二乘人呢，他不破无明的，还有无明鹤，什么叫无生呢？说是我们破落本残以后就了了生死了，这个念头就没有生灭了，能够做得到吗？不生不灭了，不生不灭了，那还有梦想，梦想是不是生灭啊？重伤，说是我这个，醒到的时候，我说不做梦啊，我这个老人，醒的不是做梦吗？人家说。不是睡在床上那是做梦啊，这个行动也是做梦啊，这是一，不闻不知， 那就不是佛的弟子。这是正式要开权显实之前呢，加以简便啊。下边呢，又舍利弗，是诸比丘、比丘尼，自为一斗罗汉，是最后身，究竟涅槃，便不复之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当知此辈皆是增上慢人。所以者何？若有比丘失得阿罗汉，若不信此法，无有是处。你看看，这是佛的啊，可以说是悲寂成言。若有比丘真正得到阿罗汉了，正罗辟支佛果了，如果说不信佛说这个法华经，那是无有是处的啊。这一家也肯定，这决定的啊。所以佛这个设教设二乘教，是为了五住乐世障众的人啊，是暂时使用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五住乐世啊，生老病死啊，啊，这个生老病死也是个障碍。说是你跟他说大法，哎，他那个受苦还来不及呢，能够吸收得进去吗？说是暂令细苦，给他创造条件，说这个苦也是个障碍。生老病死这个苦，也是障道因缘呐、啊，不是障道因缘吗？你就拿我们这个用功来说，这个用功啊，也要身安心安啊，才能够用功的。说老了。老的用功啊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，精神也不够了，处处都不方便。那你说这有病能用功吗？有功也不行啊。人家说我平常的功夫，我有十分。你到了有病的时候，你这个功夫恐怕就要打折扣了。有个一分两分就不错了。他说我病中的功夫又有十分，到了临命终时，那个八苦交煎的时候，你那个功夫也有十分呐。那都是障，五度那是障啊。所以佛呢，大慈大悲，为三乘人先，你先细苦啊，先了个分段生死，然后呢再跟你说大法，就这么个意思啊。说是要是有比丘、比丘尼，这个出家二众啊，自己认为已经得了阿罗汉，这个阿罗汉慈云五声啊，不受三界后有，名为最后身，出统居度，就是凡圣统居度啊，分段的苦轮，名为涅槃。然而实际上真正得了阿罗汉道，正有余脱啊。那么今法会上呢，闻此法华经呢， 他必应信受。尽求无上菩提，为什么道理呢？你仗住既除，又问此大法，这当审自筹量啊，自己要筹量筹量啊，这自己做自我检查看看啊，这无名别何尚在？无名是无所明了。破了无名的什么？破了无名的人是什么样子呢？没得名都明了啊！忽然超越世间，十方圆明，没有名。你是阿罗汉，你得天眼的，能观三千大千世界，能观一世天下，如观掌中那么罗国。他那个光还有限呢，他那个名也有限，他不能够说是我观十方世界，十方圆明。观十方世界像一个大光明藏一样啊，无明没有了，就是这个无明没有了。无明要四十位啊，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，他每一位都还有三品啊。你看这无明还有三品，既然有三品就有差别，有差别就有浅深无明。如果说是我破了一品无明就什么都了了，那我就有个初住就可以了，二住也不要了啊，底下住十行十回谁都不要了啊。上面已经讲了个譬喻啊，无明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，破一品无明，只证一份法身呢，说是我证法身喽，见法身喽，透法身喽，你怎么理解这个法身呢？怎么见呢？怎么证啊？什么叫透啊？透了法身以后到什么地方去啊？佛法是很深的，就我们是凡夫来就是很深的。因为这个佛法为什么深呢？从来没遇过，你是哪个遇过佛法的啊？从无量劫的一念不觉一直到现在，都是造业受生死的。今道说是消了佛了，消掉这个佛，这里像个名堂多了。什么什么见思和尘沙和阿罗汉的这名堂就多了啊，都是我们的位，从来不晓得的。由于小佛懂了一些道理，那毕竟啊我们都还是学得来的啊，书本是学得来的啊，记问之学。这个生死啊，有界内生死，有界外生死。界内生死就是分段生死，分段生死是了了。这个生死呢是虚妄的啊，虚妄的。了了分段生死以后，不能说我这个就是说的是最后身，是最后身吗？是究竟涅槃吗？不是的。无明和尚在，怎么能说是阿罗汉呢？变异生死浩然，何名后身呢？那还有舍生受生，舍生受生的， 那个舍生受生呢，不是像我们这个分段生死这个身啊，那变异身，那个法身啊，破一品无名才正一份法身，一品一品的破啊，要破到42品才能够成佛。说是要证个小果啊，证个阿罗汉吧，啊，顿根的60劫，立根的3生就可以证到了。你要是证一个无上正等正觉，你有多少时间呢？你不要说证个无上正等正觉了，啊，你就证个初住，有多少时间呢？究竟发心而不变，如是二心浅心难。涅槃，究竟涅槃啊！你现在化成不是宝锁，哪里来的涅槃？究竟涅槃呐？那二乘人呢？他自己我证了阿罗汉了，是最后身了。慧身则无身，敏智则无知。那慧身无身，敏智无知，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啊，他既然无名后没有破，他还有变异生死，啊，他还有后身。这个后身就升到那个方便有余度，啊，所以他不是最后身，也不是究竟涅槃。究竟涅槃要到宝所，乌罗汉，从这个路程来讲，他只走了300游旬，还有那么远的路呢。所以说，真正得到阿罗汉的，没有不信佛说的。不信佛说什么呢？不信佛说这个但教化菩萨是。如果说二乘人自以为住，不求无上菩提啊，应当晓得这个所说的阿罗汉呢，那是未证阿罗汉的人，真正证得阿罗汉的没有不信此法的啊，所以称为增上慢。未证到的，未证未得未得啊！上次那个无钱退席就增上慢人，他把4禅当4果，这是这个，若是闻不信受，是增上慢。上一段呢是闻，是不闻不知，不是佛的弟子，闻了不信受，是增上慢。下边除福灭度后，现前无佛，所以则何？佛灭度后，如是等经受持度诵写意者，世人难得。就下边呢，就是开除事宜啊，开除事宜有两：一开除，二事宜。这个下面我刚刚所念的，就是开除。什么叫开除啊？现前无佛，除灭度后，佛已经灭度将近3000年了。因为这个佛的这个佛力有新旧两说，老说 都说就有3000多年了，新说呢都有2500多年，啊，我们也没这个能力去考察哪个是的哪个对的，都是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覆灭多后，你比如说这覆灭多后，啊，这个几千年以来，现前无佛，就没得佛，佛不在世间。在这段文字是它什么意思呢？唯恐有人问，像上面所说的，一个是不闻不知，一个是听得以后呢，他不信，所以有人要问了，如果说要是这样说，那么一切罗汉都应该求无上菩提啊，是不是？都应该求无上菩提啊。经开除之曰：初伏灭后，现前无佛。这比丙全说证阿罗汉者，未必即能自求菩提。伏灭度后，不是说这个阿罗汉辟支佛，都是佛在世的时候，才有人啊证阿罗汉证辟支佛。这伏灭度后也有。我们这个佛法有正法，有相法，有末法，啊，还有后500岁。佛灭度后，证阿罗汉的很多啊，啊，佛灭度后有5个500年，第一个500年解脱坚固，第二个500年禅定坚固。第3个500年讲说坚固，第4个500年是塔寺坚固，第5个500年是斗争坚固啊。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第5个500年斗争坚固，啊，这个斗争坚固不仅仅乎是打仗就斗争哎，我们这个一天到晚，你跟我有矛盾了就斗起来了。啊，都斗起来，斗争坚固，啊，谁也不服谁。如果说是第1个500年，啊，解脱坚固，啊，解脱坚固就是正道的人多，那佛也不在世啊，啊。佛不在世，那么这种人也能够秉全教之说之教证阿罗汉果，啊啊，未必能够自求菩提，啊。还有呢，佛虽然灭度了，这个经住在世间，就是《法华经》，啊，彼何不信呢？啊，故今时曰，所以则何呢？说佛灭度后，经虽然住世，而受持度诵写意之人难得，不遇其人。这小果圣者难得自觉了，这是讲这个开除，法华会上是因为遇到佛了而成人，遇到佛了，佛给他开三圈显一时，这个佛灭度后了，哪个给他开三圈？你知道是哪个给他显一时呢？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佛灭度后如是等经受持度诵写意者，世人难得。那么这个佛灭度后证小果的人，既不闻大，怎么样自求 无上菩提啊，这有这么个有这个问疑问，下边呢是以解答，说若于于佛于此法中便得觉了，是以恐有疑问呐、啊，说是若属佛灭度后，诸罗汉遇不到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也遇不到受持度诵写意之人，那么这种人是不是永远入小乘涅槃，不能发大心？那上面说的啊，只要是真正是欧罗汉，真正的是辟支佛，他必然发大心的啊。没有不信此法的，这佛已经说定了啊。若有比丘识得欧罗汉，若不信此法，是无有是处，是吧？不定的。那么佛灭度后，这个欧罗汉遇不到这个经，也遇不到受持写意之人，那么这个人没有人给他开三权，也不能闻一时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证了小果了，就永远证小果了，不能发大心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所以此中要解释，故今是曰：世人随作灭度之想，入于涅槃。入于涅槃，不是说这个涅槃，什么叫涅槃呢？涅槃就是不生不灭那个地方，这个涅槃，那是个方便，那是佛的方便，那个涅槃是什么地方呢？人打开来啊，你这个风扇开着的啊，风扇开开着，把帘子挂在这个地方，你吹哪个吹帘子还是吹什么东西啊？都聪明啊啊。他所生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呢，就是他认为是涅槃，实际上他所生的那个地方呢，就是方便有余度。人家问呢，说是这个凡圣同居度，我们这个住这个地方，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呢，大家比较都熟悉了啊。那个方便有余度在什么地方啊？十宝庄严度在什么地方啊？常寂光净度在什么地方？那应该有个地方的，上海嘛在东边，南京嘛在西边，有这么多个地方。这是凡夫的境界，四土非房域，情生耐不通，物迷坟大小，净会各西东。万有虽察别，千机理自同。春风聚一户，何处不花红？我们这个经常都挂在口头上了。欲与微尘，作微尘里转大法轮吗？欲与毫端，现宝王刹呀。那个方便有余度也好，十宝庄严土啊，哪有多大的地方啊？就在这一毫端上就能摆得下来，宽宽大大的，这个方便有余度就是给这种人登的，给这种人登的，破了见思后，不发大心的，也是全， 正是因为是权，所以他这个国度的名字叫做方便有余。什么叫有余呢？你就破了个见识河呀，陈沙河也没破啊，无名河还有没有破啊，还有那么东西都没有破呢，不是有余吗？那么这个二圣人入涅槃了，生这个灭度之想，佛的度众生无处不在，并不是说佛要度众生就是到我们这个人类的度众生啊，处处在啊。要是论佛，释迦牟尼佛、十方诸佛在出五住世度众生的方式方法啊，这叫个化仪，那就现这个八相成道啊。那么这个二乘圣道方便有余处，哎，佛呢紧追不舍，你在娑婆世界，我现八相成道给你说法。啊，你说是今天跑到方便有余土去了，我到方便有余土里下去，啊，也现佛身，给他说法，给他说什么法呢？还是给他开三圈显一时，到了那个地方呢，哎，回晓向大，变得觉了，所以这个化成不是实在的变化的吗？还璧自求无上菩提。这个佛啊，度众生就是这样的。为什么是这呢？说这个，你说我这个众生，厌生老病死。正到小果了，生老病死已经了，这分段生死已经了了，就不错了，蛮不错的了，佛为什么事情老不舍他呢？一定要度他，为什么事情呢？非度不行啊，不行，那看起来还是不行的，非度不行，这个佛的这个心呢，跟我们的心不一样。如果我们要想，我们现在的也有人呢，我要教化众生，我要教化他，教化一天两天，还可以，三天五天就不耐烦了，再多几天罢了罢了，去他去吧，佛就不是这个样子。佛为什么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我们也晓得了，我们众生。这人际关系还有亲有疏，有远有亲，有人有我，这心情就不一样啊。佛呢，对大地的众生是一视同仁，同什么人，都是我的乖乖儿子。他不要度他吗？他都要他成佛。你说我们这是做父母的，哪个不想我这个叫不教子成龙啊？佛就这么个心情，你越受苦，他越教化，越想办法要把你这个苦的给你拔出来，所以这个佛，所以说这个凡凡众，凡凡俗。凡凡都非要把你度的成佛，跟我一样，子承父业。这就是佛教化众生这个心情。所以这个大智度论中说啊，罗汉的身必应灭，比如罗汉呢。什么叫个罗汉呢？ 我们现在如果你要下点功夫修，也可以成罗汉了，修成功了，但是你这个身呢，还是一个啊无常的这个身，有余的，罗汉的身应该灭啊，就是灰身这五身就灭，就包括释迦牟尼佛这个硬化身，它有生吗？有生的这脂肪，它必须要灭的。佛也不能例外啊，这个佛呢，我们说的是硬化身佛，比如释迦牟尼佛上圣斗帅，下降王公，这个身他也要化的啊。罗汉也一样，不错，你这个人是证得阿罗汉了啊，但你身还在，也应该灭。灭了以后有个身在，说你这个人我看的是阿罗汉啊。你比如我们金山有一个活佛，人家称之为罗汉啊。我们常说的还有一个济公啊，济公也是罗汉。那罗汉他有个身呢啊，他的内心境界是个罗汉，这个身呢还是个身，跟我们一样，他也吃饭，他也睡觉啊，这个一切果报了了以后，他到什么地方去？无身，一切果报了了，该下地狱的下地狱，该变牛变马的变牛变马，哎呀，好一点嘛，升天堂都可以的。哎，那个罗汉他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他有地方去的，啊，就是这个大智尊说了，这个罗汉的身必迎灭，住在何处？住在何处具足佛道？这个引经作证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要学习啊。既然是阿罗汉，只要是真正的阿罗汉，一定要发大心。那么他现在已经入灭了，到什么地方发大心去？那说是住在何处具足佛道？具足佛道呢，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，成佛那是具足佛道。答：出三界外有净佛度，没有烦恼明啊。这有净三界外有一个净佛度呢，就是方便有余净度啊，不是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方便有余度也是七宝庄严啊，不是像我们这个五处乐世，那是净度啊。断了烦恼，断了见思烦恼的，当然是净度啊！啊，你看看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是带到烦恼去的，带业往生吗？它还叫净度哎？这个方便有余度，没有烦恼灭啊，于是果度。佛说闻法华经，那么可见到方便有余度那个地方也有佛出世啊，专门教化这个方便有余度的众生的，是吧？所以他那个大周多论呢，引法华经的作证啊，说是有罗汉若不闻法华，自为得灭度，我于余国为说世事，如当作佛也。又假使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处乐世当中，要是能够遇到受持度诵写意之人，就是对这个法华经啊佛的究济大法啊受持度诵，还要写意， 受是领纳，持者是不施，对本为度，啊，背本为诵。但是受持度诵还不行，要那个写意，啊，写呢就是了解，啊，这个《法华经》的是真实意。愿写如来真实意，这种人啊，如果你要能够遇到这种人，也不要生到方便有余土啊，也不要说是遇佛啊，也能够觉了。若遇余佛，这个余佛啊，什么叫做余佛呢？啊，这个余，从这个字面上来讲是其余，比如说其他的其余的事儿，这个余就是除了释迦牟尼佛啊三世十方诸佛以外的这个佛，就这个余佛，这是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这个余佛，佛是无余的，什么什么呢？五住究竟二死有望，还于什么啊？嗯，啊，说二乘人那个那边有余啊，他什么无余啊？这个无余啊，啊，还有这余佛呢，不是证得究竟涅槃的啊，五住也没有断光，二死也没有了尽。这种佛这个余佛，嗯，这个余佛呢，南药大师指这个余佛就是四一余佛，四一啊，啊，这个四一不是我们常说的一法不一义，一义不一人，是不是一了一不了，不是这个四一啊，啊，三教都有四一，此中这个四一呢单指原教的四一啊，就这么天台讲这个原教四一。五品就原五品原实性，这叫做初一啊。原实住是二一，原实性原实相是三一，原实地加一个等角，这叫做四一啊。从原教，从五品位到实性位啊，到四十位到等角啊。为什么呢？通过余佛呢，他还有最后一品无明没有破，除非成为余佛。如果说证到阿罗汉的人遇到这个余佛也能够觉了啊，余佛面前呢得闻是经，给他开权显实，嗯，啊，你不要遇到别个人了，你就遇到智者大师就能够给你开权显实了啊，哎，这个余佛。下边这接着上面的第四颗，上面这个释迦章呢一共有五颗嘛，现在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是简伪敦信一时，这第五呢名无虚妄，就这个第五颗啊。舍利弗，汝等当依信信邪受持佛语，诸佛如来是言无虚妄，无有余常，唯一佛常。嗯，啊，唯有一佛常，无有余常。上边已经说了又说了又说的啊。十方世界中尚无二乘，何况有三呢？ 有二有三都是愚诚。嗯，诸，如来但以一佛成故为众生说法，无有愚诚，如二如三。啊，这也就是说呢，唯此一事实，愚二则非真，不是真的就是假的。这个假的呢，不是假的啊，说这个假的就不好听了，方便啊，这是没有说这个无虚妄。首先规劝大家信释迦牟尼佛的真实指说，就是汝等当依信信受信写受持佛语，这是第一。这一句呢，就是信受释迦牟尼佛说的话是真实语。底下呢，诸佛如来言无虚妄呢，叫你信。十方诸佛都如是说啊，都没得虚妄的啊，这叫做唯有一佛称啊。这是指一棒，指一指棒的。底下上面长文已经说到这儿为止啊，下面的是寄送。而是世尊欲重现此意而说戒言，戒送，寄送呢，就是送上文所说的。这个寄送跟上文呢，不是像对的那么整齐啊。你上头说个什么东西，我就送个什么，有前有后啊，有繁有简，大意不错。比丘，比丘尼，犹怀增上慢，犹破塞我慢，犹破依不信。如是四众等，其数有五千，不自见其过。余界有缺漏，互系其瑕疵，是小智已出，重重之糟糠。佛为的故去，是人斯人贤福的不堪受事法，此众无职业，唯有主真实，舍利弗善听。这个里向呢，这个重诵这个文很长的，这么长的。哦，那一直这个重诵，一直到这一品了呢。重诵啊，此众无职业，唯有诸真实，舍利弗善听，到这个地方这一段啊，这一段是宋许啊，许达了啊，这是宋上文，有五千退席啊，从这个上文，比丘尼是出家二众，优婆塞、优婆夷是在家二众，优婆塞、优婆夷嘛，就是，五戒弟子。优婆塞是为近士男，优婆夷此番为近士女，这个五千人是什么人呢？这个五千人当中呢，有比丘，有比丘尼，也有优婆塞、优婆夷。犹怀增上慢，上慢，我慢，这两种 上次我们讲这个有慢有七种啊，慢过慢，慢过慢，增上慢，必列慢啊，一共有七种。但是出家二众，这个比丘、比丘尼，因为出家人嘛，都是讲修行的，修行嘛，啊，修禅定啊，啊，这个修禅定，稍微得一点禅定。得一点清闲自在啊，什么落堂自在，自己以为我就到了家了，我证了果了啊，这不是增上慢吗？啊，这个慢呢，这个增上慢，就出家人容易犯这个毛病。佛在经中特别注意这一点，就是未证未证未得未得，这个毛病很大，罪过也很大啊，罪过也很大啊。如果说我们作为世间人，可能现在嘛解放了，都民主了，不得那么封建了。要是在封建时代，说是我今天我做了皇帝了，不头不给你砍下来啊？那就是增上慢呐、啊！你这个老百姓，还得了吗？怎么想篡位啊？啊，圣位也是一样，你没有正果，你说正了果了，没正阿罗汉果，正了阿罗汉果了，他有如此之，啊，增上慢。这个慢呢，由坏增上慢，那么在家人，这出家人，在宿的人，比如说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他没出家，啊，是在家弟子，啊，多起傩慢，啊，这个男众啊，多起傩慢。那女众呢，女众智慧浅，多生不信。这个女众你们可不能怪我啊，这个不是我说的啊。智慧浅不浅呢，反正女众呢，小心眼儿多，所以对此法呢多生不信。哎，因为他这个五千退席，他有这个五众，有这个四众吗？啊，有这种过失，但可不是人的都是这个样子啊。不自见其过，啊，这个过呢有三是负心，啊，这个三是一个是障，一个智，一个是慢，啊，这个三是慢也好，增善慢也好，不信也好。啊，这都是过失。不自见其过，自己见不到自己的过失啊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他余戒有缺漏，这个戒有定功戒，有道功戒。如果是能够自见其过，自己能够内省啊，自己见到自己过，自己能够见自己过呢，这是最大的，现在的话最大的优势。就怕自己什么都见不到自己的过，什么都对的啊啊，嗯，这平常说虚心使人进步啊。你这个心实实在在的母质牢固啊，慢心增高，什么东西装不进去， 所以叫虚心使人进步。这个戒有缺漏，律仪有失，有过失啊，这叫做缺啊。余戒有缺呢，那叫做漏啊。这个戒呢，有定功戒，有道功戒。道功戒，证漏果位的人啊，那是道功戒。有定的人，修禅定的人，在禅定当中他能够自然持戒，这叫定功戒。这个两个戒有失，这叫做名为漏啊。为什么道人呢缺乏禅定啊？他这个内心当中起这个乐角观啊，如玉寒霞啊。如果说你定功戒没有在定中，他不会起乐角观的，起乐角观他就不能入定。有这个乐角观，起这个乐角观，这个乐角观，你说你我这个人的用功啊，在禅定当中，在禅定当中，如果说是你离世到禅定，乐角观起来以后，人别人看不到的啊，这叫做如玉寒霞，就一块玉是一样，哎，他这个毛病在里头，人家看不到啊，玉。那个完善之欲是没得毛病的，里边也没得毛病，外边看也没看不到毛病，里头外头都没得毛病。外面有毛病叫个齿，里边有毛病呢叫个瑕，说我这个在定中缺乏定功道戒，缺乏这个戒，那你这个心是散乱心，容易起乐角观啊，如玉有瑕，如玉寒霞在里边。这个律仪戒呢，律仪戒是戒身口的，定功戒、道功戒呢是戒心的，戒我们这个身口意啊，戒这个意，戒这个心的啊。防非止呢就是戒这个心的。身口我们这个律仪戒250条戒啊，什么350条戒啊，是戒我这个身口的。身不杀盗淫，口不妄言绮语，讷口两舌啊，这个身三口四，你要犯这个有这种过失，人看得到啊，就看得到啊，杀盗淫人家看不到吗？骂人你看不到吗？看得到的。这如玉露齿摆在外边的啊，有这种过失，自己不发露忏悔啊，自己以为蛮好的，负罪自安，不知发露，故名为护性啊。这不是其也这个其过，余戒有缺漏，护系其瑕疵，就是指的上面这个5000退席，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，有一个这种过失。在上文常中讲，常文中讲是被罪根深重啊。是小智，这个5000人呢 小智多小呢，没有得学无学位，他也不是初国，也不是二国，也不是三国啊，也不是无学的四国啊，仅仅会有一个世间的小智啊，你不世间小智啊， 四禅它有四禅，也它有智慧呢，世间智，忘记有漏，四禅那还在三界之内，它还没了生死啊。一有漏为无漏，是小中之小，故言为小智啊。未有无漏禅定自认，但有世间的未禅，故如糟啊，这糟糠。这个糟糠啊，我们天天吃这个大米饭啊，那是稻子啊，碾这个谷啊，粗皮谓之糟，细皮谓之糠。我们吃的呢，粗皮也没有了，细皮没有了，就专门吃了个大米。这个糟糠不能吃的。那么这个五千人呢，有上边所说的这种过失，是大众之中之糟糠啊。没有用处的，复为的故去，这是丈夫的威德，复为的是浅出的，世人贤福的不堪受不受过这个险呐，险就是少了，闻大乘教，上面我们说戒称缓急。根有利钝，这个要这个处世的善根，这最重要的，那我们不要，要不要福报呢？要的，没得福报也不行。你看看，世人贤福的，没得福报的人也不能够承受这个大法呀，说现在人叫懒呢。就怕劳动，不肯佩服，福是慧基，福是慧的基础，就是成了佛，他还讲个福慧二柱嘛，福也柱，慧柱，哪有一个说是我成了佛，那不得福报的，没得福报，成了我坐那个地方，一个头把你磕下来，就把你磕倒下来了。没得福报行不行啊？过去不是有一位法师拜果师，这个福是了不得啊，智慧无量，他拜果师，拜果师那是国师，那是皇帝有三跪九叩首呢，真拜呀，这一拜不好了，这果师本来是坐在那儿下不来了，躺下来了。那皇帝呢聪明晓得，哎呀，这国师你的智慧是超人的，不得福报，怎么办呢？来，我坐上去，你再拜我三拜，没得福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你就是我们说是念佛求生西方，释迦牟尼佛也明明教诫我们呐，不可以少善根，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。这个福德怎么来的？三福，对不对？那个弥陀经上不有三福吗？天天念的，孝顺父母，敬事师长，慈心菩萨，修持善业，受持三规，严持禁戒，不犯威仪，度诵大乘，神信因果，劝进行者，还有什么？一共是。发菩提心，是吧？这个福是这么来的，没有福报也不能够这个受呢，就是接受。说现在福为的故，把这个五千退下来，此众无职业，唯有诸真实。打桌子打板凳，那个树枝子树叶子是不能做的，要那个树干 才能够成才，真实。嗯，说舍利弗，善听。诸佛所得法无量方便力，而为众生说。众生心所念，种种此法华经所举的这个五住，自性因满所感后得的无分别智。修因满了，成了佛了，所感得的后得，就是因满以后所感的这个智呢，就是无分别智，又叫做无分别智，又叫做差别智。无分别智就是实，差别智就是全。正当自性体内之全，即此法体，就是这个自性之全，这个法，这个体也是不可以说的。为什么不可以说的？扶正的，扶的自修自正的，那是佛的境界。以方便故为众生说，那就成了化他之权。这个权，照九界机，照九法界的机缘，九法这个机，这是感，说七方便，七方面这是应，感应，这个九法界是所被之机，能被之教不出于七，这个七呢就是七方便，藏教二乘，通教二乘，这是有四方便，藏教、通教、别教的菩萨，加起来一道嘛，就成为七，这七方便都是全。说七方便被九法界见令入实，这个见呢，就从法华经来说呢，就是一路引导来，经过40多年吧，到今天法华会上呢开天入实，这是见呢，就一步一步一步的，不是一脚一下子就到这儿来的，那不是顿。虽何等机，闻何等法，欲机变道，出一定。这个佛观机摄教，像什么样子呢？红中在家有寇则明啊，随便什么时候不是像我们考中，那还分个早晚，什么时候考的都想的，只有这个机，佛就摄教，没有一定的，所以此中讲，故曰无量方便力而为众生说。这不是呢，无量方便力而为众生说，众生心所念，种种所行道，众生的心念，这个心念念是心念是什么东西呢？心念就是希望，念什么呢？念就是希望，希望就是欲，就是好欲，细欲成性，能为后种。这个众生心所念，这是从这个众生呢，多生多世，种的这个善根种子，生生世世，这个习性不改，习性不改啊。就是人这种说，人这个出家做和尚， 这出家做和尚哪就是偶然的事情吗？我看都是有前因后果的。他出世以来他别个事儿不做，也不想做生意，也不想做买卖，他也不想去当兵，也不想当官，哎，他想做和尚。这也是习性啊。过去生中说不定，反正你们大家自己也感觉感觉啊，我看是有这么个道理。前上做和尚的经常呢看到呢，他什么事不想，一看哎，做和尚好，就做和尚，习性嘛。这个性呢能为厚种，加以鲜叶有善有乐，茶别若干啊。所以说呢，不是一缘，不是一个譬喻啊，不是一种方便所能够度脱的。这个福是方便呢啊，无量方便。你不要说看诸佛无量方便的，你就是拿我们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啊，也有2000多年，崇尚的祖师大德高僧善知识，你看看接引学人接引众生的方式方法，那可以说是各出手眼，是吧？有的用棒的，有的用喝的，有的请你吃茶的，还有请你吃饼的，那不都有吗？有的说四教的，说五教的啊，这个不都有吗？各出手眼。因为众生有种种的性，有种种欲啊，有种种妄想分别，无论你多少，佛都晓得的。佛的智慧不可量，佛的功德不可量啊。你看华严经中不是有这么一句话，有这么个记载啊，大海中水可饮尽，众生心念可数之，虚空可量，风可细，无能尽数佛功德。啊，众生的心念可以数之，这个众生有多少啊？众生就不得了了。啊，不要说那么多的众生可以数，这一个人的众生心念，我看就。都数不过来，一天闹完的跟着这个众生的心念呢刹那刹那生灭。佛的智慧，佛的功德就这么大。那是测量不到的，怎么能测量到呢？不能想象。虚空可量，虚空怎么量法的呢？是风可以弄个绳子把它拴到，怎么拴法的佛都能知道。佛是一切智人吗？一切智，道种智，一切种智，无所不知。能知，所以故能够随意宣说九部法，令其一切皆欢喜。这个九部法三藏十二部，这个十二部经呢，通说呢是通大小乘的，此中呢将九部法，就是十二部当中撂去了三部，这个理想没有受记，没有无问自说，没有方广，没有方广，和说修多罗，这是长行，切陀是孤起颂。本事是佛自身的本事，本生。